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三月踏青北海边，春到春烟柳如烟，我领你尝惊喜，做梦一下扯闲篇。红杏枝头春意浓，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小子上了绿衣签。长亭外古道边，风骚地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一光过半耳边。 8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朝东，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续水啊，这是南调，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期待。 烟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我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啊！ 别挨骂了。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我是季彤。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 虑者千虑，必有一得；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这几句呢，就跟刚才梁燕说这韩信有关系。这个韩信呢， 他不但是个军事家，而且韩信是个权谋家，是个智谋家。韩信登台拜帅之后，汉王刘邦十分重用韩信，言听计从。后来韩信利用他的灵活的战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临近射宜，下阳偷渡，沐英渡军背水为营，很多的计策，像拔智易智、传隙而定、沉沙决水、半渡击之，最后四面楚歌、十面埋伏，逼得楚霸王项羽在乌江自刎，是汉王刘邦创下大汉朝的江山事业。这个哪天咱们来讲吧。所以说刚才说这韩信登台拜帅，因为咱们今天要说到韩信啊，这个舌战群儒正好该说到韩信了。这舌战群儒啊，咱们上回正说到张昭啊，其实张昭这一番话呢是摆事实讲道理，张昭并不是强词夺理，说不讲理，说诸葛亮你真不地道，说的跟做的不是一码的事儿。我告诉你啊，你这么干不灵啊，你瞧你干这缺德事儿没这么着，人家说的是事实，摆的是道理。说刘备刘玄德在没你的时候纵横寰宇，割据城市，得着你了，大家伙都盼着破高天于你，养日月之光辉，雾霾已然没了啊！天气晴朗是吧？然后大家伙跟着你，汉室将复兴了。没事，你们气息也走，反正拜当阳分下口，无容身之地。人家张昭说的对不对？张昭说的对，确实是刘备没三顾茅庐之前，有徐州，有汝南。等得到你诸葛亮了啊，卧龙凤雏，得意可安，汉室天下。结果您怎么样？原来还有个小小新野县，后来得了樊城，现在好溜溜达达溜溜达达，打了败仗，打到江夏郡了，在人家刘琦翅膀里这么一威，您给碗饭吃，您给点茶喝，就这样。所以说张昭说的不是没道理，并不是强词夺理。那么面对张昭，张子布、诸葛亮心里明镜似的，东吴谋士首屈一指的是张昭、张子布。张昭已然是江东的三世老臣了，张昭的话里边很多都代表了江东这些文臣的思想，而其中也包括孙权、孙仲谋。 鲁肃鲁子敬两次嘱咐自己，头一次又打江小俊出来说，您见着我家主公，我嘱咐您一件事，千万千万别说曹操兵多。哎，我记住了，我知道如何应答。今天临来的时候，在馆驿又嘱咐您，见着我家主公孙将军，千万千万别说曹兵见广。啊，我当然会一言答对。诸葛亮如同大夫一样，一号脉就把江东主公孙权以及文武群臣的主要思想抓住了，怕就怕曹操的兵多。但是江东有主战派，有主和派，那主战派当然是鲁肃鲁子敬。鲁肃如果不主战，不能到江夏，不能把诸葛亮请来。今天张昭这一番话，明显的就是主降派，也就是主和派。咱们看三国演义，听三国演义，说三国演义，不能离开当时的时代背景啊。我记得这个第一次播的这三国哈，就是最近是吧，咱们中国排了两次三国演义了。头一回是那叫什么演刘备，那叫什么姓孙是吧，这个我都忘了是吧，这个大乔小乔他们这个都谁演的我都记不住了啊。这个鲍老师演的曹操啊，就说演到张昭这儿，张昭正接待曹操的来人，张昭等于是内奸，其实不对，张昭不是内奸，主和派主降派跟内奸可不一样啊。那么张昭张子布呢，他主要是怕曹操兵多，而江东兵太少，打不过，刀兵涂炭，水火之灾。二来公子刘琮投降之后，公子刘琮死了，可是刘琮手下这些人15个人封为列侯，那对张昭他们这些人不是没有刺激。所以张昭张子布他主和派，他代表了这些文人这些谋士的思想。诸葛亮心说，我要不把张昭说倒了，我就没法见孙权，我要不把张昭说倒了，就不能说倒了江东的这些投降派，江东的这些主和派。所以诸葛亮拿定主意了，你跟我摆事实讲道理，我也跟你摆事实讲道理。诸葛亮不着急不急躁，踏踏实实稳稳当当，手拿羽扇轻轻一摇，鹏飞万里旗帜起，群鸟能食哉。这一下呢，就跟那油锅里撒把盐一样，啪就炸了。大家伙本来挺高兴的，一看张昭这么能说，把他给说倒了吧。这小孩走，说回江家俊去。没想到诸葛亮轻摇羽扇，年纪轻轻，在这稍微一晃身形，鹏飞万里旗帜起，群鸟能食哉。我是大鹏金翅鸟，你们这些都是鸟，鸟黄巧啊，奔嘚木啊，老家贼，这些人有台葫芦还瞧瞧咱们什么鸟啊，是吧？以为张昭能胜了，结果诸葛亮这一句话，有明白的别愿意听他说什么。他既然说咱们群鸟，他是大鹏金翅鸟，他有志向，咱们大家伙不明白他干什么，咱们听着他要干什么。诸葛亮的意思就告诉他们，我是大鹏金翅鸟，展翅飞向天空，你们这些小鸟根本不知道大鹏金翅鸟打算要展翅飞翔，要做出一番事业来。鲁肃鲁子敬一瞧，心说你们听着吧，这帮穷鸟啊，我跟你们一块儿听着啊。鲁肃鲁子敬瞧着诸葛亮，诸葛亮说，鹏飞万里旗帜起，群鸟能食哉，譬如荏苒沉疴，当先用迷粥饮饮之，何药以服之，待其腑脏调和，形体健安，然后用肉食以补之，猛药以治之，则病根尽去，人得全生也。若不得气脉和缓，便投于猛药后位，欲求安保，成为难矣。我主刘豫州向日军败于汝南，弃居刘表，兵不满千，将指关张赵云而已，此正如病是汪雷以急之时也。新野山僻小县，人民稀少，粮食鲜薄，豫州只不过斩尽以容身，岂知将坐守于此耶？夫以甲兵不完，城郭不顾，兵不精练，粮不济日，然而博望收徒白河用水，使夏侯惇曹仁被心惊胆裂，窃为管仲乐毅用兵，也未必过此。至于刘琮降曹， 豫州实出不知，又不忍趁乱夺同宗之基业，此真大仁大义也。当阳之败，豫州建有数十万富裕之民，扶老携幼相随，不思进取江陵，日行十里，此也大仁大义也，甘与同败。寡不敌众，胜败乃及常事，惜高皇数败于项羽，而垓下一战成功，此非韩信良谋乎？夫以九世高皇未尝累胜，盖国家大计，社稷安危，是有主谋，非比夸愿之徒，坐揖立谈，虚与其人，无人可及，临机应变，百无一能，成为天下笑儿。这就是诸葛亮反驳张昭的一席话。头一个先炸你们一下，鹏飞万里，我是大鹏金翅鸟，你们不知道我要干什么，这一下就给唬回去了，全都好好听着，这大鹏金翅鸟要干什么。诸葛亮很讲道理，说譬如人斩陈科，当先用迷州以引之，何药以服之，待其腑脏调和，形体健安，然后用肉食以补之，猛药以治之，则病根尽去，人得全生也。若不得气脉和缓，便投于猛药后外，欲求安保，成为难矣。说人呐，要得了重病，陈科得重病，譬如人斩陈科，应该怎么办呢？迷粥以饮之，熬点稀粥，熬点米汤喂喂他，是吧？当然说的是汉朝，要搁现在的营养品就多了，是吧？您不信，哪天我一说，我有点甭到陈科了，到柯晨那儿吧，是吧？恐怕这个送营养品的就少不了，是吧？这大家伙都盼着我好了，接着说三国呢，是吧？但是我也不希望我有那天，是吧？这个那时候迷粥一饮之，给点米汤喝，很不错了。其实米汤是真的的营养。明儿我开一米汤店，啊，这米汤啊比任何营养品都好。喝米汤，迷粥一饮之，何药以服之？调和身体的一点小药，慢慢调节它。人要得了重病，应该这么办。迷粥一饮之，何药以服之？待其腑脏调和，形体健安，人的腑脏调和好了，身体有点抵抗力了，然后用肉食以补之，猛药以治之，给点肉食吃啊，先给点肉馅儿，穿点丸子，然后给点鸡汤喝呀，是吧？慢慢慢慢身体好了，再给点清炖牛肉啊，是吧？里边搁点胡萝卜，猛药以治之，再下点猛烈的药，则病根尽去，人得全生也，病也好了，人也全生了。若不得气脉和缓，便投于猛药后位，欲求安保，成为难矣。说这人病了，躺在炕上都快死了，没事儿，亲戚来看来了。我说嫂子，你怎么这么对待我哥哥？您看我这个，您给什么呀？您把这根人参煮了，让他吃了啊！一会儿窜血就死了，您怎么盼着我哥哥死？废话，这么弱的身子骨有能吃人参的？那您把这药我给他煮了啊！鹿茸，你该拿走拿走吧。如果人气脉不得和缓，便投于猛药后位，欲求安保，成为难矣。您不拿点稀粥烂饭，一点和药，好好的温柔的药去对付对付他，八下您就给喝燕窝，您就给人参吃，那这人非死不可，他经受不住。诸葛亮为什么这么说呢？他拿这打比方，说我主刘豫州兵败于汝南，寄居刘表，兵不满千，将指关张赵云而已。此正如病是汪磊以及之事也。什么叫汪磊？就人特别特别的瘦弱，已然没力气了。说我家主公刘备刘玄德当初在汝南打了败仗，兵不满千，不到一千兵了，战将关张赵云到汉江这儿没辙了，我家主人要跳江，把我们给抱住了，然后过江投奔刘表，兵不满千，将指关张赵云，寄居刘表，到刘表这儿，得嘞，咱们同宗兄弟，我上你这儿暂且容身。正如病是汪雷以及之事，也就等于人得了重病都快起不来了。西野山僻小县，人民稀少，粮食鲜薄，豫州只不过斩戒容身，岂真将坐守于此耶？那么 么刘表刘景升把新野县给了我家主公了，我家主公带着一千兵，带着关张赵云到新野县屯兵，三匹小剑，就那么一小剑，粮食鲜薄，没什么粮食，还得跟刘表要啊，人民稀少，老百姓也不多，所以后来诸葛亮给出主意，您得要点四百流离失所的这些老百姓，然后可以在他们老百姓当中征兵，当然这是以后了。新野三匹小剑，人民稀少，粮食鲜薄，我们家主公干嘛展现容身，就在这儿呢，就是先喝点米粥啊，然后先弄点调和的药啊，将养将养。难道将来就老在这儿待着吗？要老在这儿待着干嘛呀？干嘛还请我诸葛亮啊？干嘛还三顾茅庐啊？我家主公暂时在这儿暂且容身，岂真将坐守于此，也不能老在这儿守着。夫以甲兵不完成国不顾，兵不军练粮不济日，然而不忘烧屯白河用水，使夏侯惇曹仁北心惊胆裂，且为管仲乐毅用兵，也未必过此。说我家主公刘备刘玄都在新野县这么点兵，虽然说招兵买马训练兵将，盔甲不足，穿着肯尖就出来了，拿着耙子就出来了，是吧？甲兵不完成国不顾，新野县就那么一小城，成国还不顽固，兵不精练，粮不济日，又没粮食，兵将怎么操练？有的没刀，有的没枪。就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然而博望烧屯，火烧博望坡，烧了夏侯惇十万大兵，白河用水，火烧新野县，白河用水烧烟，把曹仁这些人吓得心惊胆裂，且为管仲乐毅用兵，也未必过此吧。咱们上回说了管仲和乐毅，今天咱不重复了。管仲保了齐桓公稳坐朝廷40年，保齐桓公称霸于天下，成为春秋第一霸，乐毅扶持微弱的燕国下齐70余城，两个人旷世之谋。而我诸葛亮带着刘皇叔刘豫州这么点兵，1000来人，几员战将，曹操10万大兵博望坡一把火给烧了。第二次曹仁曹洪指挥大队人马来到新野县，2把火火烧新野县，白河用水，让曹操兵将夏侯惇曹仁北听见我诸葛亮，听见汉兵，听见刘皇叔，吓得心惊胆裂，且为管仲乐毅用兵，也未必过此吧。您就即便把我这点兵把关云长张飞赵云交给管仲乐毅，您要知道管仲后边有强大的齐国支持着，乐毅有强大的燕国支持着呢，卧薪尝胆，忍辱负重，燕昭王立黄金台，奋斗28年，支持燕国大将乐毅打仗，一仗下齐70余城，哎，只纠合了5国的兵力。我诸葛亮呢，刚刚到新野县，就这么点兵，就这么点将，我没国呀。刘豫州还在这围着呢，拿着双股剑还得上去比划着呢。管仲乐毅能跟我比吗？且为管仲乐毅用兵，也未必过此。说至于刘琮降曹，豫州实出不知，人家诸葛亮说的是实话。刘表死了，密不发丧，刘琮归降被曹操所杀，这是刘备刘玄德都不知道的事儿。要不忍趁乱夺同宗之基业，我给刘皇叔出过主意，让刘皇叔借此机会夺荆州，但是我家主公不听，不愿意趁乱夺同宗之基业。其实诸葛亮很埋怨刘备，刘琮既然归降曹操了，荆州这地方就不归刘表了，就不归刘琮了，就归姓曹的了，你为什么不打？如果那时候要把荆州拿下来，诸葛亮不至于这么困难。那么有的听众会问了，说那时候他要真打有主意吗？他能没主意？他诸葛亮他多亮啊，啊，什么时候都有主意，但是他不打呀，不要啊，只能说明我家主公刘皇叔大仁大义。当阳之败，豫州建有数10万富裕之民，扶老携幼相随，日思10里，甘与同败，不思进取江陵，不忍得弃之，此也大仁大义也。说当阳之败，新野县老百姓跟着，然后樊城老百姓跟着一块儿，本来是奔江陵，江陵是荆州存粮食存钱粮的地方，要能拿下江陵来，诸葛亮也有很大的力量的。结果没办法呀，数十万富裕之民抱着小的搀着老的 扶着媳妇儿那块生产了，是吧？什么天儿？秋末冬初啊，老百姓连哭带喊，能走得动吗？日思十里，一天走十里地。如果要是刘备、刘玄德带着关云长、张飞带着赵云，骑着马带着兵将啊一跑，很快就到江陵了。但是不行，带着老百姓呢，我愣打失败，我也不能把老百姓给扔了。所以说明我家主公此也大仁大义也，我家主公是仁义之君。说至于打败仗、党营之败，寡不敌众，胜负乃及常事。自古以来打仗，胜败兵之常理。寡不敌众，我家主公才多少兵？曹操多少兵？50万大兵南下，得了荆襄水汉马步军28万，让大将文聘一天一宿要追上刘备。刘备带着老百姓走了一个月了，打得了吗？寡不敌众，胜败乃及常事。我给您打个比方，西高皇数败于项羽。当初汉高祖刘邦跟楚霸王项羽争衡天下，打一仗败一仗，打一仗败一仗。后来垓下一战成功，四面楚歌，十面埋伏，逼着楚霸王项羽乌江自刎。啊，京剧有一出好戏《霸王别姬》，您说咱们的京剧净掐着坎肩编好戏啊？怎么打败仗的时候那会儿他不编了，是吧？一到坎肩叭就来出好戏，好演的，是吧？这个您看，要打这个党营之败，带着老百姓且在这儿走，那就没人瞧了，是吧？一看赵云叭一照大枪，迷夫一跳井叭一跳，呵，到了党营桥这儿，您看这戏就有人看。所以京剧演员了不起啊，人家的编剧的好，逮着陈雷的叭一下子来说好戏啊。说评书的不行，您就得老说啊，哪儿都不能丢，哪儿都不能落，哪儿都不能丢，哪儿都不能落，才能说明白。但是该磨粉的时候，有输的地方，跟咱们唱戏一样，磨粉磨粉啊，说出点彩来。没彩的地方我也快说啊，这老百姓搀着走就完了啊，就说明刘备大仁大义就完了。那么韩信垓下一战成功，灭了楚霸王项羽，保着刘邦做了天下。可你们这些人干嘛呢？韩信能够保住刘邦得天下，韩信登台拜帅之时就有一片打仗治国的办法，就跟诸葛亮未出茅庐便知三分天下之一样。隆中对划分天下大事，他知道将来自己出山之后怎么办。鲁肃、鲁子敬跟孙权彻夜长谈，他就知道我应该保孙权，怎么保，怎么保孙权能称霸于天下。这才是有策谋之人，这些人你们比不了。所以诸葛亮说，此非韩信之良谋乎？夫信九世高皇未尝累胜，盖国家大计，社稷安危，是有主谋。说国家出了事了，这社稷安危之际，国家或存或亡，关键时刻了，你怎么办？是有主谋，你得有主意。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We'll be right back.